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:00-24:00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今天是大暑节气，突然间打开了聊天室，看到这个有一句话写的绿树阴浓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是的，就是大暑的完美诠释。因为呢，大暑节气一到，就是说明这一天会是整个夏季里面最炎热的酷暑的一天，所以叫做大暑。而且呢，可以用上蒸下煮这四个字来形容这一天，所以就是不光是晒，而且还很闷热。但是呢，今天的北京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炎热，算是在这个大暑节气给我们带来了一丝清凉。好吧，今天是大暑，那我们的话题也要跟这个暑相关，那就是来分享一下你心目当中神级的夏日甜品。因为我在选歌的时候，突然间看到了一个图片，就是那个酒酿圆子，我突然间觉得好想吃，就想如果要是夏天在你特别热的时候吃上一口冰镇的酒酿圆子，哇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那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，那今晚我们就来聊聊你心目当中的神级消夏甜品。当然还是老方式来跟我互动，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。还有呢，想要看视频直播，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找到我啦。今天的开场曲依然是大暑，来自音雀诗厅李佳思。就是音雀诗厅呢，他出了一张24节气的专辑，就是专门为每一个节气都写了一首歌，所以今天就到大暑了。 是其中红光魔的浆果，这一下又 半河静静相落，碎花裙的背影伪装破，小心从这我冒昧过。谁的歌大风落下，作为新人的琵琶，他依旧生黑呀，往事肉麻，偷偷把今夜抹杀。沉默的琴声靠天子歌，听到了熟悉儿歌，复杂回应我未干戈，他画风和画天流色，沉淀记忆留下的坎坷，也被深秋的搬上了酒桌。我听他说遗憾大多难割舍， 好嗨哟。今天的开场曲跟平时不太一样，就是非常动感啊。大暑就是因为要配合今天的这个节气，因为是大暑节气嘛。刚才呢话题一出，就看到好多的朋友都来评论了，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心目当中的神级夏日必备甜品。还真的都不一样，然后呢也有一些是比较有特色的，待会儿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。今天大暑，夏天呢，我们当然需要的就是清凉，不管是内服的还是外敷的，外敷的比如说空调、电风扇，然后呢，内服的当然就是各种甜品，还有冰淇淋之类的，那都会让我们心情非常的愉悦。当然还是要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，这是来自玛格丽特·杜拉斯《情人》当中的一句话：与你年轻的时候相比，我更喜欢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。继续听歌吧。消夏的时候当然少不了这首歌，凉凉，来自杨宗纬、张碧晨，也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。哎，巧合的是前两首歌都有一点点的古风在里面，也算是给大家的耳朵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。 全身的汗，还有几分前生的 心上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， 背影成双 在水一方， 两样月色为你思念成恨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，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翩翩芳菲。相认，就让情分 一首《凉凉》，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，希望带给大家一丝清凉吧。虽然说可能大家在空调房里面也感受不到炎热，而且今天北京确实没有那么的热，毕竟白天还是下了一阵雨的。但是我们今天为了配合大暑，还是来聊聊我们心中的那些夏日必备神级甜品。我觉得说到这个，真的今天晚上又可以让大家垂涎欲滴了。我看到大家都纷纷发来了自己心目当中的，我们来选几个读一下哈。心他说是杨枝甘露，甜甜的芒果好想吃啊。嘟嘟一二三，他这个我也很喜欢，他说酸奶配各种水果，对，拌在一起。但是我的话，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吃甜的，然后拌好了之后我还要往里面加糖，就是最好是那种砂糖，然后凉的时候拌，因为它那个砂糖就不容易化开，吃上一口还有那种嘎吱嘎吱的酥脆感。小柏发来了草莓味的黛林，就一袋的那种冰淇淋，这我去年也吃了很多。还有在抖音上面大家都开始说各种各样的雪糕，梦龙、千层雪，还有这个像一些中雪糕啊，还有马迭尔啊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属于那种价钱比较高的，但是也确实会有一批的拥趸，很多人喜欢。可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偏清淡的，像小多多说的老冰棍儿，哎，我也很喜欢。然后突然间想起来我 前段时间休假回家，在我们当地呢有一个叫做雪雨的冰糕，那个冰糕也真的是特别好吃。因为东北人比较实在嘛，连这些东西也都做得比较实在。像很大的一个就是塑料袋包装的都密封好，然后你打开之后需要自己拿刀切，吃多少切多少，然后呢拿一个小勺边挖边吃，你就会发现它慢慢融化的过程，然后你就是慢慢的吃着品尝着它的味道，还是像小时候一样浓郁，反正我还是很喜欢。还有一种消夏甜品，也是可能属于东北当地的一个特殊的特产吧，有一种水果叫做都市，其实是野生蓝莓，它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才会有，等它下来的之后把它洗干净，拿糖腌上，就是拌一拌，拌好了之后呢放在冰箱里面冰镇，然后等你想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吃上一口，哇，清甜爽口，还有一种酸酸甜甜野生蓝莓的味道。当然我觉得蓝莓也是可以做到的。好了，继续分享着大家心目当中的神奇甜品，我们也继续分享好歌，接下来就要到发订单的环节咯。这首歌特别送给我们的棉花糖小糖糖，听妈妈的话，那今天也要送给他的妈妈。 心里面有空就多握握他的手，把手

即将终结，只因为你的降临迎接。你来到我的世界，迎接开始，总是道别，只因为你的降临，终于渴望驻足停歇，只因为你的降临，从此你来到我。 空调调高一度，践行小节约，节能环保健康，促进大文明。 即日起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北京市商务局主办、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、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，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、视频直播，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，随时随地留言互动，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23点31分，欢迎继续我们的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刚才连续发了三个订单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回归到节目当中，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你心目当中的神级夏日甜品，看看都有什么。反正说到甜品呢，我第一反应过来的是广东的糖水，哇，真的太好喝了，每一个都是那么的清甜爽口。当然除了这个糖水呢，还有很多很多好喝的东西，就像大家分享的这些，棉花糖的冰可乐、雪碧还有冰淇淋。新田他说清补凉，各种水果和龟苓膏放在一起可以尝到多种味道。反正龟苓膏呢，我觉得我是轻易不会去触碰的，除非是那种特别特别甜，然后龟苓膏的味道可以占大概也就30%吧，我就会觉得还能入口，因为龟苓膏我觉得实在是太苦了，但有人喜欢啊，喜欢就会觉得特别的好吃。佳宁说，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刚吃完一个巴西，好吧，巴西也是很多人的爱。好啦，那么消夏单品，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说单品吧，就是咱们今天主说甜品，就是那些清甜的东西。还有一种我特别喜欢，那就是冰粉，清凉爽口， 尤其在上面要是再加点冰片的话，那个就基础款红糖冰粉。不能再说了，哎呀，我口水要流出来了。好，欢迎大家提供更多的小小甜品，那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。另外呢，想看视频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。来，今晚的盲盒出场了。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, you know I can't say no. Every time the sun goes down, I let you take control. I can feel the paradise before my world implodes. And tonight lead to late nights sending alone conversations with a stranger I barely know swearing this will be the last but it probably won't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or use or do my bad habits lead to white eyes staring into space and I know I lose control of the things that I say yeah I was looking for a way out now I can't escape nothing happens after two it's true it's true my bad 今晚的盲盒来自黄老板 Ed Sheeran， 就是这首 Bad Habits 坏习惯。今天晚上盲盒杀手们又出现了，山外有山，泪落心田，还有可爱的糖糖，也就是我们的棉花糖。好啦，恭喜今天晚上的三花聚顶，三位都将获得今晚的限量版盲盒一份。好啦，就假装颁给你们吧。好，那么听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大家的消夏单品。我刚刚说完广东的，我老想说广东的凉茶，广东的这个糖水，然后我的两个在广东的闺蜜就出现了。哎，真是，他们马上就要去潮汕吃吃吃玩玩玩， 哎呀，真的是要馋死我了，本来我就很饿，今天晚上没吃饱。好，深夜放毒总是那么的不合时宜，但是又情理之中。看到小青团，他说哈根达斯冰糕界永远的神啊，这是哈根达斯的这个忠实爱好者用户8216，他说苦咖啡雪糕东北大板儿都是我的最爱。哎，我也喜欢吃苦咖啡，反正真的是挺好吃的，难得有这样一个，就是我觉得苦咖啡还好吧，甜而不腻，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一些雪糕真的没有以前的那么纯了，总感觉有一点偷工减料的味道，但是价钱可是一点都不含糊，还是很高。嗯，但我觉得就是这价钱吧，有的时候咱们也别定得太高了，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就是消费得起消费不起，咱们先单说，我觉得至少你还是对得起你的，你做的东西应该能对得起你的这个价，但好多东西真的名不副实。好了，继续来分享，我们也继续来听歌。一首略带忧伤的吴秉文的歌曲叫做《最后的我们》。 抱歉还是没能成为陪你到最后的人，也许分开这种事情每分每秒都发生，没想过我们终究也成了悲伤的大部分，我们的故事虽然没结果也还算完整，保持沉默安静结束是我的天分，世界这么大还会再见吗，我种下你最爱的花，你最近身边的他还爱着吗，一个人自问自答，你会知道吗，我多么想啊抱着你当你说你害怕，却还是只能哭到喉咙沙哑，最后我们还是成为了彼此讨厌的人，好像一切从开始的时候就有了剧本，没想过我们终究也成了孤单的大部分，我们的故事像是到分开也还算完整，保持沉默安静结束是我的天分，世界这么大还会再见吗，我种下你最爱的花，你最近身边的他还爱着吗，一个人自问自答，我多么想啊握你的脸颊，抱着你当你说你害怕，却还是只能哭到喉咙沙哑，怎么闭上眼睛都是你的模样，明明早就羡慕离场，为什么我还不放，世界这么大还会再见吗，我种下你最爱的花，身边的他还爱着吗，一个人自问自答，我多么想拉你的脸颊，抱着你当你说你害怕，却还是只能哭到喉咙沙哑， 吴秉文最后的我们。我看到大龄胖达他说，成年人的告别仪式大概很简单，那就是你没有回我的最后一条信息，我也很默契的就没有再发了，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中， 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一样。可能就是我们平时生活都太快了，节奏也太快了，然后我们面对的事物，面对的人也都形形色色，所以让我们练就了一种本领，就是察言观色。什么样的话术，什么样的比如说什么样的文字会作为一段聊天或者一段关系的结束，可能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，所以也就结束的心照不宣。一欢也说，听到这首歌想到了他自己之前的一个经历。记得那天风很大，我爸开车送我去我住的地方，我妈和我坐在后座，看着窗外的灯火人流慢慢斑驳在我的眼泪里，头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泣不成声。我妈问我为什么哭，我说不出话，只能拉着她的手，戴上帽子偏过头抽泣不止。后来我妈又一次问起，我告诉她是因为我当时失去了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。所以听到这首歌也会有所感慨吧。人生总是来来回回，我们遇到的人也都不一样。跟你有缘分能够陪你走下去的那个人，或者说能够陪你走完一生的人，那更是寥寥无几。如果你能遇到，那好好珍惜吧。来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晚树洞信箱，我们来分享几句有道理的句子。学会独处是一个人最好的生活观，还是要努力呀。虽然已经不太相信越努力就会越幸运这种话，但还是觉得越努力大概就会越不用那么依赖于好运气。成年人就是长时间处于躲也没地方躲的状态，在最坏的时候懂得吃舍得穿，不会乱。有没有人烦恼自己的性格很差？放心，真正性格差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烦恼的。到了我这个年纪，说实话，其实已经不用那么迫切的想要被爱了。最想要的还是人生发笔横财，每天可以睡个好觉，父母朋友和自己都身体健康，爱不爱的就算了吧。我觉得最后一句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。来听艾怡良的一首歌，给朱莉安。 我在从衣服堆中找自己，我又在浪费珍惜中寻找自己，我在与朋友的喧闹中寻找自己，但是毫无头绪。我在空白的画布中找自己，我又在街市与光影中寻找自己，我在与野兽的激情中寻找自己，但是我已经把我自己放在你那里，一去不返。多么微笑的记忆都成一段雨，弄湿眼睛，而你保留无谓数不多的叛逆， 希望在停止哭泣后独立，我希望旧的坚持后能获得指引，我希望过完冬天后只能忘了你，但是你已经住进我的每个温度里，自由来犯，多么微笑的呼吸都成了涟漪，扩散四季，你保留我为数不多的笑意， 艾怡良的《给朱莉安》。艾怡良曾经说过，他说这首歌呢是写给过去的爱情的，然后真的有朱莉安这个人，而且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男生啦。他说，我深深的爱过，但是我想过这么多年了，怎么会哭成这样呢？原来我哭的是曾经留在他身上的回忆和青春。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有的时候我们怀念一段感情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还爱着那个人，而是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，还有付出的那一段青春。好啦，再看看大家的甜品吧。小青团子他说，有一次呢，放学后桌答应请我吃雪糕，因为我当时超想吃巧乐兹，我就问他，那3块的巧乐兹可以吗？他跟我说，我给你买5块的，结果是10个糯米糍，我人都傻了。他说，就是今年我真的吃够糯米糍了。哎呀，糯米糍也是我曾经一段时间的最爱，现在我也好久没吃了，改天我可以吃一下。还有像风一样的女子，她说生椰拿铁冰的，哎呀，听起来就很爽口嘛。还有刚才咖啡哥也是分享了冰咖啡，其实夏天的冰镇咖啡还有一些冰的饮料，我觉得都可以是非常好的夏日甜品。来继续今天最后一份订单，这首歌是谁 下单的来着？如果听到的话记得签收哦，来自孙燕姿的 E-Lover。 许多浅浅的思念，就是不见。 许多浅浅的思念，就是不见真实的爱恋。 这首订单是我们的嘟嘟下单的，签收成功，五星好评。而且看了大家的留言才知道，马上明天就是孙燕姿的生日了，好巧，今天播放了她的歌。好吧，那也提前祝燕姿生日快乐。最后的晚安曲，我们来听蔡健雅的《空白格》。又是一天过去了，明天我们也要充满正能量去面对一天的工作和生活，晚上也记得收听午夜情歌。我是道道，跟大家道一声晚安，明天见。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，拜拜。 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分担，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你为难，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，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。